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4月26号，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关注了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案件。今天呢，我们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呢，跟大家介绍2起涉及到这种不正当竞争的纠纷。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邀请过律师呢，跟大家介绍了一起这个选美大赛、模特大赛而引发的一些不正当竞争纠纷。而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前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也向社会公布了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10大典型案件。北京市的海淀区是聚集了大量的网络公司，有很多公司在网络当中处于领军者的状态，那么有很多是这种中小的网络公司，有很多新兴的网络企业。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区位优势，导致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数量是很大的。那么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统计，海淀法院审理了全国近1/10的不正当竞争纠纷。而在所有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当中，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呢占到了2/3，而且有很多案件是那种新类型的疑难复杂案件。比如说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所公布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10大典型案件当中呢，就有这种商业模式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比如说全国首例网贷评级商业诋毁案，那么这起案件呢是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商业模式下引发的纠纷。还有呢就是线下业务扩展到线上业务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比如说全国首例网络拍卖类的案件。另外呢就是利用新技术手段实施侵权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比如说全国首例涉及到用户数据的不正当纠纷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选择了海淀区人民法院所发布的10起典型案件当中的2起，跟大家来重点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一起这种网络剧的模式和名字被抄袭案。 哦，那个原告的那个网络剧，它是一种就是以这种非常夸张和幽默的方式，然后是描绘了他的那个主角叫王大锤，他的一个传奇故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幽默搞笑的网络剧。 这个网络剧它实际上已经在网上就是播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对，已经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是也确实是受到了广大网民的热烈追捧。而且它这个网剧播出以后，因为这个可能是效果比较好，所以它后来那个公司还推出了万万没想到的书籍、游戏这种衍生产品。 四川广播电视台后来又推出了一个名字也叫万万没想到这么一个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节目呢？ 它那个节目的形式，它形式是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探索求证的综艺节目。它的主题是主要是这个求证生活的真相，展现科学奇观，就是比如说通过现场一些实验的方式来证明一些就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科学的知识。 嗯， 就其中有几档还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这个只对折不能超过八次，然后燃油锅起火怎么办，水果也可以发电。 嗯， 就是主要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哦，就听您说就是一种科普类的生活类的这样的一些普及一些知识的。 对，普及一些知识 是吧， 就是通过科学探索揭示生活中一些就是比如说让我们常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知识或者现象。 嗯， 它主要是这样一种形式。 那后来网络剧的这个制作方又怎么发现四川电视台这个节目的，他们又认为四川电视台这个节目和他们侵犯了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嗯，那个原告公司他主要是认为，一个是他们那个创作的手法非常相似，一个当时最明显的是这个引用了这个万万没想到这五个字这个名称，从名称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呢，他的那个创作手法是相似的地方是他最后就网络剧的结局结尾和这个最后我们这个综艺节目的结尾，他那个结局都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他是有一个让人就意想不到的，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嗯， 所以说在这个创作手法上，原告也认为就是这两个这个网络剧和这个综艺节目比较相似。 嗯， 主要是这一点。然后在原告他还认为，一个是他这个创作手法也体现在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创作元素。 嗯， 比如说是那个他之前跟我们提过一个，就有一期节目，其中有一期叫《小兵过年》，是他的第三集。四川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叫《千万不要笑》，万万没想到之春节特别节目中，说中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节目中有这个佩戴盔甲的古代从军人员的形象。 嗯， 这里面的那个表现形式都是有这个男扮女装的反串形象，而且有些蜘蛛侠，还有现代都市，男女在外休闲就餐，足球比赛，还有老板与雇员，校园生活，绑架，逛街等创作元素和场景。原告主张在这一部分也认为是这个综艺节目万万没想到在和他们这个网络剧足以让一般的公众觉得这个两个节目是相混淆或者误认的，或者至少认为说这两个节目是有合作的关系。原告主张的是这个他们这个节目的名称是均为是万万没想到，它在字形读音还有含义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呢，虽然这个字体的颜色、艺术字形等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我们法院认为它并不影响认定二者的整体视觉效果达到了较高的一个相似程度。 哎，那原告呢起诉到法院啊，就把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给告了是吧？ 嗯嗯。 那他的主要提出了怎么样的诉讼请求呢？ 啊，他的诉讼请求一个是需要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停止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还有就是需要他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就是提出了一个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的诉讼请求。 哦，那作为这个原告方啊，就是这个网络剧的这个制作方，他们认为四川广播电视台这行为怎么就构成不正当竞争了呢？ 他这个不正当竞争主要是体现在就是刚才说的他主张的这个创作手法还有这个名称相同，就会就会明显存在就是报名牌搭便车的故意，就造成了相关公众的这个混淆误认。 嗯， 会认为就是原告的这个万万没想到的网络剧和这个被告的万万没想到的综艺节目，两个节目是会产生这个会有合作的关系。 嗯， 主要是在这方面他提出来是这个认为这个被告的行为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的。 四川电视台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 四川电视台就主要是从那五个方面就是来辩解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是他认为这个原告的作品名称这万万没想到它不足以构成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可以认定的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哦， 第二点是他认为原告的作品类型是这个幽默搞笑类的网络剧。 嗯， 而他们公司推出来这个万万没想到的综艺节目是一个求真探索类的电视真人节目。 嗯， 两者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第三个是被告公司主张他们的综艺节目是想通过科学探索揭示生活中一些让人想不到的知识或者现象，来鼓励人们发挥这个潜能探求知识。它的主题是万万想不到我们想知道，所以它的标题定位万万没想到是与这个节目内容是相符的，应该是属于正当的行为。第四点是他们主张这个节目标题虽然说是万万没想到，但是从这个字体啊、造型啊、色彩啊，均与这个原告作品的这个 logo 不同。 嗯， 节目内容也不同，也没有相同的这个风格和元素。然后第五点是原告认为二者是都追求万万没想到的结果就是侵权，他们就是被告这边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个追求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任何作品都应该可以采纳的 的创作思路，是不属于限制保护的范畴。第二个是他那个被告的公司节目是通过科学实验、权威验证的方式展示这个万万没想到的科学知识。而原告的节目是通过这个幽默短剧的形式来表现万万没想到的喜剧效果，所以二者在类型和表现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最后怎么认定的哈？那么四川电视台这个节目又是不是构成了这个不正当竞争呢？ 万万没想到这个词呢，就这五个字，它虽然并非是原告的独创，但是它这五个字将其作为这个网络剧的名称，它已经是以一个高度的概括性和简洁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了这个作品的主题或者风格。所以说这种表达主题的方式已经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这个万万没想到这五个字作为这个原告网络剧的名称已经成为了该剧主要的识别部分。所以说一般的公众显然可以通过该词语建立与其万万没想到作品本身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结合这个万万没想到已经取得的市场知名度，本院认为这个万万没想到的名称已经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已经构成了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另外它网络剧比如说那种意外的结局呀，让人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呀，像这样的一种形式又是不是属于他自己独创啊，或者应该受到保护的呢？ 这点就是被告在他那个就是变成那一块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原告因为也主张了他除了这个名称是相似的，他主张了这个被告的这个综艺节目的创作手法和这个创作元素也是侵犯了这个原告的相关的权益。就是在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它所保护的法益首先表现的是这个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这个正当的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呢，原告在创作这个万万没想到时采用了这个使观众意想不到的创作风格，并在剧中使用这种人物形象、道具、造型、场景等创作元素，存在被他人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抄袭、食人而肥、获取竞争优势和商业机会的可能性。所以说不论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综艺节目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均不影响这个原告上述法律具有可保护性的这个基本的前提。但是在我们这个最终的判决里面，我们对于这个创作手法，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原告提出这个被告的节目使用了与其相同的创作手法，比如说在场景的选取啊、人物的设置、服装的道具等创作元素这个方面，都与这个原告的这个作品构成近似。这一点我们认为是这个对于这个作品的主题风格的表达，不同的经营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并且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作品。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它主要是为了鼓励正当的竞争，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如果允许对作品主题进行垄断的话，其他经营者不得就相同主题进行其他形式的创作，是会扰乱正常的竞争秩序而滑向垄断的边缘。所以说本院认为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通过求证探索和科学实验来表达万万没想到的主题并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在名称的选择上容易引起相关公众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和误认，这点是有失妥当的。本院认为是对于这个场景、人物造型这些采用呢，经营者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且可以进行编排，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自由的竞争，但需以对在先作品所采用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元素尽到必要的注意和避让的义务。在本案中双方节目中刚才我提到，就比如说他们均出现了比如踢足球、就餐、绑架等场景，古代的从军人员、长发美女这些道具什么的，大家只在使用这些通用元素的时候所使用的布景、演员、故事内容、人物设计，其实两个剧之间是不一样的，也未构成这个近似，而且这些元素也是散落在双方作品数个短剧之中，很难形成双方作品中的显著识别的部分。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对于原告这个万和天宜公司的主张是没有支持的。就是作为这个原告网络剧的名称，这个万万没想到是公众用于识别就是这个网络剧，判断其他衍生产品或者合作的剧目是否与这个该公司有合作授权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他人不应在可能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在相同或者类似的作品上使用该节目名称。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行为是非正当的，不应当给予这个法律上正当性的评价，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 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就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就是全国首例涉及到这种用户数据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就是新浪微博状告麦麦一案。这个麦麦的麦字呢，是人脉的麦。 麦麦呢，它是一款职场社交的软件。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它还只是一款手机移动端的这样一款软件。那这款软件有什么用呢？ 对呀、 主要的作用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发布一些求职信息，或者企业也可以发布一些招聘信息。可以发布一些这个职场八卦呀，还有对自己的人脉的一些管理。当时这款软件推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就是用户在注册这个软件的时候需要上传自己的手机通讯录联系人，这样呢这些手机通讯录联系人就成为我自己的一度人脉。然后我因为麦麦呢曾经和这个新浪微博有合作，所有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当中的联系人，如果他同时也是新浪微博用户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一度人脉当中显示相关的这个新浪微博用户的这些信息。微博大家都非常了解，有很多互粉好友、我的关注对象啊等等，通过这个新浪微博相关的这个人脉关系，我又可以拓展到二度人脉甚至三度人脉。就是这个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个大家寻找自己人脉圈子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所感兴趣的相关行业的人，可以和他打招呼，可以和他建立联系。这是这款这个应用的主要的功能。 麦麦这个麦字就是人脉的意思啊，人脉的麦，脉动的脉，是吧？ 对，没错。 但您说的这个一度人脉、二度人脉、三度人脉是什么意思呢？ 一度人脉、二度人脉、三度人脉当然是这个应用它自己这么一个分类的。实际上它代表了就是说这些联系人和注册用户本人的一个关系的远近。一度人脉肯定是跟自己就是最近的这些人，比如说他都是我手机通讯录的联系人。二度人脉呢，他可能不是我手机通讯录的联系人，但是正因为麦麦他和新浪微博有合作，所以呢这些人如果他是新浪微博的用户，那么这些人的新浪微博的互粉好友就成为我这个注册用户的二度人脉。 这里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哈。这里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每个人的手机通讯录的它里面的这个通讯录里的人哈，实际上是他个人的这样的信息，我把我自己私人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家人、同学、同事都上传到这么一个网络社交平台上，那岂不是意味着我自己的这种个人信息有可能会遭受到这样泄露的风险吗？ 这肯定是这样的。当然这就是这款应用它在上线之初的这样一个设计。因为它觉得如果使用手机通讯录联系人呢，一个是非常准确，就这些人的信息是非常准确的，不管是名字还是电话号码，它是非常准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能够体现出这些人和注册用户本人的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因为它和新浪微博合作，又搭载了新浪微博这样一个大的用户平台。因为新浪微博它自己号称有5亿用户，这么大的一个平台，那么再借助 就是这么一个大平台，它可以迅速的把真实准确的这些人脉关系收集到这个脉脉的平台上面。 嗯嗯，比如说我的微博的好粉丝或者好友多少多少人，那我如果同时也成为这个脉脉这个用户的话，那么在我的二度人脉当中，我的所有的新浪微博里的好友都能够在脉脉的二度这个人脉当中显示出来。 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呢，只要你比如说主持人您的新浪微博账号，您里头的互粉好友都是，如果他即使不是脉脉用户的话，只要当你注册了这个脉脉账号以后，那么这些人也都成为了你的二度人脉。就可能本来你并不知道，虽然你们啊都在新浪微博注册有自己的微博账号，但微博账号前端它可以显示自己的昵称，它并不显示真实姓名。 对 对, 对。 所以可能你和那个人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只要有一个人一通过自己的手机通讯录上传到脉脉这个平台上面，那么通过这个脉脉的平台，他就可以找到手机通讯录里联系人这个人他的新浪微博的账号以及相关的信息，以及他的微博账号的互粉好友。这样的话就把整个谁和谁认识，他在和其他人认识这个关系就可以串起来了。这款软件呢是在2013年的9月份更早一点时间它就上线了。上线的同时，当时呢它和新浪微博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它在就上线当时它只能通过新浪微博的账号来注册和登录。在上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它才启用了刚才和主持人谈到的，就是需要用户上传自己手机通讯录联系人这个方式来注册登录。他们合作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在2014年的7月份就是双方就发生了一些纠纷和矛盾。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呢，一方面就是新浪的发现这个脉脉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是在他们发生争议的当时，你想脉脉是一款上线不到一年的一个软件，它上面已经累积了400亿条人脉关系 啊，400亿， 对，400亿条人脉关系， 哦天哪， 然后2亿张个人名片，80万职场圈子，实际上这种速度的扩展。可能也是引起新浪微博一个警示的警惕的一个原因。然后他进行了一些查询，就发现呢，因为他们的合作方式啊，现在目前就是互联网企业比较普遍的这种开放 Open API 接口。就是新浪微博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平台，它可以提供给一些小的应用软件自己的一些就是平台接口。你经过我的这个平台接口，可以获取到我新浪微博上面的相关的一些用户数据，比如说最基本的用户数据哈，新浪微博的昵称相关的这个头像，还有一些比如说邮箱类似的这种地址，那实际上是给这些小的新的应用能够提供一个更快更好发展的一个基础。新浪微博和脉脉合作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新浪微博并没有提供给脉脉的比如说微博用户的职业信息啊，教育信息，就这些信息都是属于就是带有个人特色，就是比较有身份特色的这些信息，一般是需要就是这种应用软件专门向新浪微博来发起申请并且审核通过我才能给你的这些数据。但是呢新浪发现你慢慢没有向我申请，我也没有允许你用，为什么我这么多新浪微博用户的职业信息教育信息都出现在了你慢慢的软件当中，而且这些用户的信息，就是他在没有注册脉脉用户的，他们都不是脉脉用户，他只是因为可能和他们相关的一些人注册了脉脉用户，然后通过就是和这些人有关系，就把新浪微博当中微博用户的职业信息、教育信息，都传到了脉脉的数据库里，而且就是。提供给脉脉用户通过按学校分类啊，按单位分类啊，都能找到相应的这些新浪微博用户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新浪微博就觉得它的信息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呢，就是在他们双方也有一些沟通往来协商之后，最后就终止了合作，并且提起了诉讼。 主要的诉讼的请求都有一些什么呢？ 它主要的诉讼请求一共有三项，第一个是要求脉脉要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二个呢是要求脉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第三个是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及30万的合理开支。脉脉主要的答辩意见呢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呢是他说因为双方之间有 合作协议， 嗯， 所以呢，麦麦所使用的所有新浪微博用户的信息都是通过协议所取得的，嗯，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抗辩理由。 嗯， 第二个呢，他表达了说，现在新浪微博主张的麦麦非法获取这些用户信息，并非来源于新浪微博。他认为自己还有其他的来源。 哦，那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这个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嗯，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麦麦软件有没有非法的抓取并使用新浪微博用户的职业信息和教育信息这一块。我们最终呢是认为排除了通过头像淘淘软件，嗯，来大量的就是可以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也排除了可以通过这个协同过滤算法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那最后，嗯，我们认为之所以这个麦麦软件当中出现大量的非麦麦用户但同时是新浪微博用户的这些信息，我们认为它还是肯定是来自于这个新浪微博。 嗯， 就是通过做排除法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对，就是说排除了一切可能性，那么最后还剩下的那个，那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其实就是这种民法当中的高度概然性这么一个原则。 对， 这 是根据优势证据的原则来推断这个事实。嗯，这也是我们考虑到，因为麦麦它毕竟是一款上线不久的软件，它的注册用户在他们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才只有，他们自己宣称是80万。 哦， 一个只有80万用户的这样一款软件， 嗯， 要普遍大量的算出2亿张名片的准确信息， 嗯， 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我可以用2亿个用户的信息算出80万， 嗯， 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上是合理的。 哦， 但是你用80万用户的信息来算出2亿个用户的信息， 嗯， 这个而且是准确信息，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 嗯， 就是这是我们考虑的第一点，它的数据来源是不充分的。 哦， 还有第二点就是它的准确性，就是即使是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算法，就是互联网公司使用这种协同过滤算法等类似的这种算法，嗯，做的比较好的公司，它的准确性可能一般也只能达到70-80%。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就发现呢，实际上麦麦平台上面大量非注册用户的这个新浪微博的信息都是非常准确的。 嗯， 就是远远超出了一个合理的准确度的范围。当时就是新浪微博认为，嗯，麦麦软件对他们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个主要的点。 嗯， 那嗯，麦麦呢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抗辩，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从证据的形式还有正常的逻辑分析，我们认为麦麦的抗辩是站不住脚、不合理的。 朋友们，这两起案件讲完之后，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著作权付费的案件，是一起编剧讨薪案。讨薪的案件说过很多，绝大多数啊都是来京务工人员的讨薪案。那编剧呢，作为我们心目中的这样一个艺术工作者，怎么也会存在讨薪的情况呢？具体的案件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律师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